哦，这样问的。 我说你全答上来了。我问问你，晚上天上有什么呀？烧饼油条。 嗨，烧饼油条满天飞呀、 哦，天上有烧饼油条。那你今儿早上吃的什么呀？ 星星月亮。嚯，那也嚼不动啊。 你在动物园看见什么了？ 大哥二哥， 给我们俩弄动物园去了。 就是， 开玩笑，你这是？你听明白了，我问你的是什么？ 嗯， 咱家谁在外头工作呀？狗熊大象 全乱了。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我是作家周梅生，一段故事百种感悟，让我们在故事的海洋中追寻儿时的梦想。北京故事广播，您的故事天地。 北京时间10点整， 阳光茶园。 以下是广告时间。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选用进口的名贵药材海狗鞭，配以人参、银杨果、枸杞、红花、肉桂、茯苓等多种动植物原料，采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研发的纯天然无污染的保健食品，它可以抗疲劳、延缓衰老，适用于易疲劳的中老年人群。详情请拨打6617-84006618-7778。 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本节目由四世同堂海狗鞭特约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接下来就有请健康顾问郑老师向大家介绍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谈谈如何防止身体筋的收缩。那养生有一句话叫筋长一寸，寿长十年。那也就是说，在生活中要千方百计的使自己的筋呢变得越长，这人的寿命就会增加。那反过来，如果说筋越来越短呢，那当然寿命就会逐渐的缩短。所以生活当中那些容易使筋变短的表现就要引起人的注意。那都哪些表现呢？其实就是在全身的一种抽筋的状态，只不过不只局限在一个地方。如果这个筋缩在表现在人的手，那如果这个筋缩是表现在人的脖子，那这个时候人就会出现手麻，这时候人就会出现头晕，这时候就会出现脖子发硬。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实际上这就是颈椎出现了问题。因为如果没有筋的话，人的骨头就是一堆散碎的骨头，骨头虽然有支撑力，但是没有筋的帮助它支撑不起来，因为它不能够把整体的骨骼变成一个骨架。所以正是因为筋的作用，把整体的200多块骨头一起支撑成了一副骨架，所以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如果筋逐渐缩短了，把这骨头绑紧了，就会出现相应的表现。这种表现发生在人的脖子，那就是颈椎出现了问题。如果这个抽筋发生在人的腿，这个时候你发现这个人走路啊迈不了大步。我们看年轻人走路是大步流星，是不是？年轻人上楼是一步迈2-3个台阶，而老年人走路是小碎步，就像戏台上唱戏每一步只迈一点儿。因为如果想迈大步，他老觉得这个腿里边有一根筋，有一根线在牵着他，就走不远，迈不开。上楼的时候呢，不像年轻人似的一步能迈2甚至3个台阶了，只迈一个台阶。那往上迈一个台阶，另外一条腿还不能接着迈，另外一条腿只能起到一个跟班的作用，也就是说上一层台阶就打一个立正，另外一条腿迈不出去。所以这实际上这就是筋在缩，导致了人体的 行走出现了一种退化的反应，小腿表现出来那就是腿肚子转筋，所以有的人走着走着路，哎呦不行了，走不了了，为什么？腿肚子抽筋了，赶紧得蹲下来回捶，来回抹擦，来回掐。那有的是在运动当中发生的，说明这个人比较累了。那甚至有的人是在被窝里边就开始抽，而且有的人还是在睡梦当中，说这天还没亮呢，但是这时候就开始抽筋了，好把这人都给抽醒了，在被窝里边就使劲的抱着这个小腿，因为一抽起来特别难受。实际上我们说这个抽筋啊，主要的危害并不是体现在当时给人造成的痛苦，当时虽然也难受，但是因为筋每抽一次它就短一点，越抽越短，越短对人体越不利。为什么呢？刚才说过筋越长寿命才越长呢，而筋越短甭说寿命短，你眼巴前的都用不上了，因为从生活状态来讲，你首先连个大步都迈不出去了，是不是？只能走小碎步，对不对？颈椎这出问题了，这脖子这还梗梗着，还硬着呢，对不对？这腰要想弯个腰都费劲，甭说以后长寿的事儿，现在就要受着罪呢。所以，如何使这个筋不变短，让它反而变长，这是一个不光能够增加晚年生活质量，同时也能够延长人寿命的一举多得的好事。那我们说人为什么会抽筋呢？有的人给出的答案是这个人缺钙，缺钙就容易抽筋。实际上我们都知道钙是人体的骨骼需要的一种元素，那也就是说补钙对于骨骼是有帮助的。可是现在面临的是抽筋，可不是骨头上的问题，那也就是说充其量补钙是间接对抽筋有帮助，因为筋骨起码还是连着的，但是它并不是直接发挥作用，所以补钙并不能够更好的解决抽筋的问题，它只是从侧面给了一种帮助。那既然这个不成立，有的人就说这个抽筋是这人太疲劳了，太累了，所以为什么有的人是一累了就抽呢？对吧？哎，这个就看似有些道理，但实际上有一部分人是累了的时候抽筋，但是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在被窝里边抽筋，是在睡梦当中，他没有干重体力活，他还在休息，还在睡觉，睡着睡着就抽，给这人抽醒了。那这个就解释不清，说这个是因为这人疲劳了所导致的，这个不成立。所以如果真是疲劳了所导致的，应该延长了休息时间能够解决问题。但是你会发现即使延长了休息时间，这个人该抽筋还抽筋，所以这个也不能够完全解释人体抽筋的原因。那为什么这人总会抽筋呢？实际上有一种抽筋的发作的表现很多人要注意，就是为什么抽筋在冬天会多起来。冬天其实什么原因呢？就是冷，人的这个筋呢，它有一种热胀冷缩的规律，越冷越缩。那为什么有的人夏天也抽呢？实际上有的人夏天刻意的去追这个凉的，因为夏天汗毛孔是打开的，直接吹空调，扇电风扇，吃冷饮，喝冰水，等等等等，使这个人倒容易受寒，这一受寒使人的这个抽筋的现象发作或者是加重，所以这个筋越受寒它越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般的人也好动物也好，一遇到冷就缩成一团了，身体缩筋也会缩，所以缩着缩着它就开始抽，这是加速它的收缩。但是这个缩对人体来说不好在哪儿？它不光是产生当时的痛苦，更是影响人以后的寿命，所以要想方设法使这个筋重新的舒展开。那如何去舒展这个筋呢？刚才说过它是在 寒冷的状态下容易收缩，现在反过来，它要在温暖的环境下，它就容易舒张。那怎么达到温暖的状态呢？这个温暖的状态指的是身体内部的温暖状态，外部的作用只是不要让身体继续受寒就够了，不要在夏天的时候空调直吹，电扇直吹，过度的吃冷饮，吃那些生冷瓜果，使自己身体受寒。哎，这个是外面所需要做的，而身体的内部要让它温暖起来，让温暖之气流行全身，这样呢就能够温通身体的筋脉。那如何使身体内部温暖起来呢？身体的内部有一个热量的发源地，热量的发源地在哪儿呢？中医的经典《黄帝内经》明确的指出，肾为阴阳气血之根本。那我们说热量的发源地就是阳气，而阳气是从肾生发出来的，所以肾才是阳气的根据地。把肾功能养护好，把肾中的阳气保护好，人的身体内部就能够逐渐的温暖起来。所以到了冬天，你看老人的手如果是热的，那就是末梢都有着阳气的循环，那就说明他的身体好。说还没到冬天呢，一摸这手就挺凉的了，那就说明末梢的循环都不好。所以末梢循环越好，他的筋就越不容易收缩，所以要想方设法把肾中的阳气补充足。那面对着已经损失的阳气，如何去补充呢？在阳气已经损失的情况下，中医学是应用血肉有情之品和植物类的中草药互相搭配，第二呢，各自发挥各自的优势，就可以更快的更显著的补充回损失的阳气。海狗鞭属于血肉有情之品，那它在养肾护肾补充肾中阳气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首先，古人先观察到阳气充足的生物是不怕冷的，而海狗是能生活在零下20度至零下40度的极度寒冷的状态当中的，那就说明它体内的阳气肯定十分充足。果然通过实践证实了，服用海狗鞭以后能够感觉到小腹逐渐温暖起来，有暖流在身体里流动，这就是补肾温补肾阳以后所产生的作用。而这种作用十分突出的原因就在于海狗鞭含有十分丰富的养肾护肾的精微物质，这种精微物质能够使肾功能得到有效的补充，所以保证了充足的补益的力度，同时还保证了持久的补益的时间。再配合上草木之品养护肾功能，可以起到全面周到的作用，所以两个共同配合起来更有力量更全面。当身体的筋得到了阳气得到了温暖，它会逐渐的舒展松缓，不至于紧绷，不至于动不动就抽筋儿，不至于身体内部出现很多疙里疙瘩的筋结，这些都是长期受寒收缩所形成的产物。所以改变身体内部的状态，让阳气流行全身，不单是对改变局部症状来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更是对以后筋的柔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这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不要望文生义。什么叫不要望文生义呢？好多人认为筋长一寸寿长十年，那我就去抻筋吧。我们给大家刚才介绍的是通过血肉有情之品补肾，增加身体的阳气，阳气足了，这个筋得到了阳气的温熏，才会逐渐的变长，这个是有能量的。而抻筋它是抻长的，筋有一种自我保护，就是你越抻它就当时变长，过后缩得更快，所以就是因为它没有得到阳气，只是表面上抻长了，所以筋长一寸寿长十年，千万不要理解为是抻长的，这个筋它不是抻长的，它是养长的，通过养护阳气，肾中的阳气足了，这筋自然长，你越抻反而倒加速了它的收缩，因为筋有一种自我保护，越抻缩得越快。 所以要突破这种误区。因为一个是有能量的阳气足，一个是没有能量的光是表面去撑，所以一个是有内容，一个是做表面文章。中医学更强调是在阳气充足的情况下适度的去抻抻筋，而且中医学为什么十分强调要在夏天抻筋呢？夏天自然界阳气足，天热，这个时候可以适当的抻抻，那冬天冷了就少抻了，身体里的阳气不足了也要少抻了。通过有效的补肾，通过血肉有情之品把身体内部补足了，阳气充足了，这个时候筋会防止它缩短，才会逐渐的变长，才会达到健身养生的作用。 今天的阳光茶园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详细情况拨打电话6617-8400 6617-8400 6618-7778 6618-7778。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有请健康顾问杨世军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您好，各位听众好，我今天想给大家介绍的一个小话题是老年人为什么睡不好觉。老年人睡眠的模式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而发生改变的，出现呢睡眠时啊，时相啊，睡眠的时相可以提前，表现是早睡早醒，也可以出现呢多项性的睡眠的模式，也就是啊，睡眠时间在昼夜之间呢重新分配。夜间睡眠减少了呢，那很多老年人白天呢就可以啊打瞌睡，这个呢就增多。你看老年人他要不干什么，脑子也不动，这个就看着电视呢，他坐在那儿就是打瞌睡，一打呀甚至可以半个钟头，你不叫他去没有什么别的事情的话，他就会时间更长。人的大脑啊有一个这个结构叫做松果体，它能够使得人呢精神消沉，昏昏欲睡，思维迟钝，影响了褪黑色素这个分泌的因素啊，那当然就是啊有光照，有温度，有湿度，有空气的清洁度。所以呢咱们就说这个冬季的老年人呢可能睡眠呢更不好，那跟我们的光照、温度、湿度、空气的清洁度啊都有关系。研究发现呢，松果体分泌的褪黑色素啊，是昼夜节律和内源睡眠诱导的因子。那么你是内源睡眠诱导的因子，现在这个褪黑色素减少了的话，那必然呢就睡不好。夜间褪黑色素的分泌跟睡眠质量和睡眠持续的时间密切的相关。老年人的褪黑色素显著的就低于啊这个年轻人，它的功能呢这个下降。那么这样的话呢，可能是老年人以及呢还有一些老年性疾病的人呢，这个发生睡眠障碍的这个出现的机制啊，这个主要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身体健康的程度。调查发现80%以上的老年人呢，因为基础疾病本身的一些症状和体征，可以导致睡眠出现呢障碍。凡是因为躯体疾病引起的疼痛不舒服啊，咳嗽啊，气喘呢、皮肤瘙痒啊，尿频尿急呀、还有呢这个出现呢这个病重的状况，甚至出现呢这个瘫痪，长期卧床， 那么它本身这个长久卧床以后，白天黑夜的，它整个可以倒一个个儿，颠倒了。那么这也可以导致晚上的这个睡眠出现障碍。老人睡眠的问题主要原因是一个健康状况差，健康的问题越多，睡眠的质量就会越差。除了说的一个这个老化的因素，一个是健康的这个程度，还有一个社会家庭的因素。那是因为老年人睡眠质量的原因啊，也是这个中间有这个原因的。你是老年人，老伴儿俩人中间缺了一个双偶了，或者呢，有的人呢不习惯退休以后，觉得无事所做，这个退休后工作和生活发生改变了，不适应了，导致有一种孤独的感觉了，影响到睡眠质量。那么咱们现在还有好多老年人呢，要操心呢子女，这个子女的工作压力呢增加，那么亲亲关系，社会问题呀、啊，不断的冲击着老年人呢固有的一个概念，不能及时调整心理的状况，那么这时候的睡眠障碍也可以作为一个这个出现的原因。危及到老年人的身心的健康。另外还有一个第四个原因是不良的睡眠习惯，可能呢会诱发睡眠困难的正常的日常生活和行为习惯，导致睡眠呢障碍，破坏睡眠呢一觉醒了以后的几率，就是说引起失眠的原因啊，从一过性的失眠，短期的失眠，最后演变成为一个慢性的失眠。每天睡眠时间没有规律，白天午睡躺在床上时间很长，有人午睡甚至能够睡俩小时，白天呢还要打瞌睡。另外呢，当然还有一些呢，这个生活方式的习惯，比如说睡前喝咖啡呀、喝浓茶呀、吸烟呢、饮酒啊，都可以造成一些睡眠呢发生障碍。当然还有最后一个原因是环境因素，老年人对于环境因素的改变比年轻人呢更敏感，噪音啊、不良的刺激啊，也可以影响老年的睡眠质量。精神心理因素呢，性格内向的人呢，这个出现睡眠障碍呢居多，表现是失眠、焦虑、抑郁、躯体紧张、头晕、乏力、健忘、疑病症，好多原因。所以说老年出现睡眠不好的话呀，实际上呢并不是一个个别的少数的这个情况，往往呢老年人呢都容易出现这样一个情况。但是我们都知道，睡实际上是养生的一大要诀，睡眠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睡眠不仅是每个人的正常的需要，充足睡眠更是养生的一大秘诀。清代的医学家呀叫李渔曾经指出，养生自觉当心睡眠呢居先，睡能还精，睡能养气，睡能够健脾益胃，睡能够坚骨强筋。所以人家早就清代的医学家呀也就指出来了，睡眠既能够补充了我们的这个体内的储备能量，消除疲劳，恢复体力，又是调节各种啊生理的机能，稳定神经系统平衡的一个重要的关节，无论是对身体的发育，还是保证身体的健康，保持旺盛的精力，都是很重要的。长期失眠会给人体造成智能活动障碍，具体表现是记忆力减退，容易啊遗忘，注意力不集中，精神啊焦虑。长期的失眠还将人体啊各个系统的机能造成严重的伤害。睡眠障碍以及慢性睡眠呢，这个出现了慢性睡眠的不足，就是加速了人的衰老， 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就退化，增加呢出现了脑血管的疾病、糖尿病的概率。另外自身免疫系统功能下降，还可以呢各种传染性的疾病发病率上升。就是一个伤风感冒的话都可以延续啊很长的时间，别人一星期左右十天好了，你可能就得半个月甚至一个月都好不了。所以呢90%的这个失眠的人的话还可以造成各种疾病的发生。所以呢有这个比如说可以加速皮肤的衰老，长期睡眠不足导致皮肤暗淡，出现皱纹、黑眼圈，体内会释放出更多的一个应激的激素，就叫皮质醇的话，过量的皮质醇会在分解皮肤中间的胶原蛋白，导致皮肤粗糙。另外还可以影响到判断力，缺乏睡眠影响人对事物的理解，无法正确的评估和采取行动，将会影响到做出一些合理的判断。另外呢这个睡眠不好呢影响健康呢可以导致出现抑郁症，失眠跟抑郁症发生的密切不可分，患有失眠的人发展成为抑郁症的概率比那些没有失眠的人要高5倍之多，失眠是抑郁症的一个先兆。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仙牌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仙牌灵芝集团生产的仙牌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仙牌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 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女性呢比男性啊更容易出现了失眠，女性失眠的人数高于男性，这主要是跟生理特征有关系。女性从第一次生理期开始就会出现呢这个激素的起伏和自己体内铁元素的缺乏，这都会影响到睡眠。部分的女性在行经期间呢睡不好，同时伴有乳房的胀疼、痛经、头疼这些症状，这种生理不舒服当然会影响到睡眠的质量。同时呢在这一个特殊的生理时期的话，女性往往还会因为体内激素的变化而感到抑郁、焦虑，这些内在的激素情绪的因素的话也会影响到睡眠的质量。除了生理因素，女性的睡眠质量更容易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女性呢生来啊就比较敏感，很多人呢只习惯在固定的环境中间呢睡眠，一旦甚至换一个房间、换一张床也可以睡不着。尤其是年轻的女性，虽然对睡眠环境啊具有较好的适应能力，但是在经过白天的大脑活动以后的话，神经疲扰仍会造成一个适应能力下降，导致夜间睡眠的受到影响。白夜你挺忙的、挺累的、很紧张的，工作压力大，你以为晚上准能够睡个好觉，实际上往往呢相反，它的造成一个适应能力下降，导致夜间睡眠的受到影响。当然呢这个环境因素是基于女性生理特点发挥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咱们呢睡眠对于每个人都特别重要，但是呢个人的情况呢不一样。灵芝呢自古至今啊咱们呢就可以啊是益心气、安精魂、坚筋骨、好颜色。对于我们呢一般的这个失眠呢头晕啊这个甚至出现神经衰弱啊，那么都可以啊起到一个调理。为什么？